韦妥吹得并不是很好，当中也有许多音调走调了，但是这一点并不影响他们这些见证者的感动。时间一点点的过去，歌曲也吹到了尾声，而那原本亭亭玉立的昙花也真像是韦坛所说的，只有短短十几分钟的开放时间。昙花失去了刚才的光彩，不再是美得夺人心魄，变得衰败颓废。口琴声停了，韦妥低着脑袋没有动，仿佛还沉浸在音乐和花香之中。又等了一段时间，发现韦妥依然一动不动，感觉可能出问题了，于是就走上前去。因为韦妥是侧对着他们的，在黑夜中看不清楚他的样子。祭天蹲下身子想要仔细观察他的时候，发出了一声叫喊，身体也往后退去，眼神完全是不能置信的表情。安宗和白毅跟了上去，才发现这个根本不是他们见过的那个韦妥，而是一个头发斑白一脸沧桑的老人。老人的嘴唇是紫黑的，在他的身上出现了许多石斑，看上去死了有些时间了。 别喊了，这个就是真正的韦妥，那个参加过朝鲜战争的韦妥，有人把他带走了吧？他已经完成心愿了。 安宗心里其实想到了会是这样的，看着韦妥衰败的样子，心中多少有些感伤，于是便想把心思转到还没有解开的疑问上。他转头问白毅， 为什么我们会下了幽灵车就直接到这里啊？ 白毅蹲下身体，干脆坐在草坪上，拍了拍周围的地，让他也坐过去。祭天还在巨大的震惊之中，张大着嘴巴看着尸体，一时半会说不出话来，根本顾不上听他们的谈话。白毅揉了揉太阳穴， 因为我下午去查了一下那幽灵车原先的各个站点，然后在每一个站点都做了障眼法，说白了就是我让车子按照我们的路线在开，因为司机是死灵，他没有真正辨别路线的能力，而这个需要祭天的帮助，因为障眼法需要有导向，那就是长明灯，长明灯需要让人去点，于是我就麻烦祭天一路上比我们早到，然后点燃我放在站点前的蜡烛。 安宗觉得总该还有更多的补充吧，他愣了几秒问道， 就那么简单？ 白毅盯着那盆枯萎的昙花说， 就那么简单，因为有人牺牲了自己所有的生命，只为了今晚来完成一个亡灵的遗愿。 哎，那他为什么会年轻起来？ 这个嘛，可能性很多很多，反正人的精神意志是很强的，如果到了一定的程度，可能会把一生甚至下辈子的精神都用在一件事情上。 安宗没有继续问下去，过了许久，白毅站起来向他伸出手来说， 走吧，回去有空把那盆花种起来吧，室内的话应该不会太难。 安宗看着那具尸体和枯败的昙花叹了一口气，拉住白毅的手一起往回走。很快的警车就来了，这次韦妥不会再去寻找什么了。第二天安宗又因为睡过头迟到了，不过这次他的借口是帮助警察探案，老潘也没话好说，毕竟昨天的确有警察来给他们请假。老潘想要问具体的情况，他就马上装傻充愣，说自己也只是一个证人，尽了市民应尽的义务而已。一谈到警方的事情，潘秃子就没话说了，安宗心里不知道有多么的暗爽。他终于没有被骂的走出了潘秃子的办公室，心情十分愉快。但是一进办公室就看到祭天坐在他的位置上，白毅在听他说话。安宗不知怎么搞的，心情一下子又陷入低谷。安宗冷着脸走进他们，不阴不阳的哼哼一声，让祭天让开位置，就坐下来批改作业。祭天看到他来，脸色也不怎么好，不过他思考了片刻还是说， 告诉你一件你想都想不到的事情。 安宗头也没抬地问， 什么事儿？ 还记得韦坛吗？ 嗯， 那个韦坛其实在他12岁的时候就死了，档案里死亡证明都有。 安宗立刻抬起头，先是看着白毅，然后再问祭天。 什么？早死了？那我们看到那个女的是谁啊？ 鬼知道。我决定贯彻老刑警的方针，这种事儿不去深究，只是来告诉你们一声。 说完就起身离开了。安宗看着白毅，突然想到什么，白毅没有说话，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， 昙花一现只为稳妥，他只是做了他认为值得的事情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多人有声小说《鬼话连篇》，作者青丘，来月文化制作播出。我是主播蝎子来来。 莺莺燕燕是形容成群的声音甜美的少女的，但是真要成了一大群，享受这样的艳福，可得耐得住他们刺耳的噪音。安宗虽然耳朵里塞着耳机，依然被那种时高时低的声音吵得头疼。突然在众多的妙音之中颤出一个吓死人的女高音，他抽搐着脸回头一看，原来是躲在车后面的女孩子在听鬼故事。那个大嗓门的姑娘马上意识到自己叫得太夸张了，捂着嘴巴继续催促着讲故事的人继续说下去。安宗抬手敲了敲座位的靠垫， 哎，我说六子，你别净给我说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，我可告诉你了，这些都是学生，你别给老子胡说八道瞎扯淡，你就不能收敛点啊，像个成年人呢。 说故事的不是别人，正是那个不务正业的六子。或许是吵闹声太响，坐在他身边的白毅抖了下肩膀，快要从瞌睡中醒过来。六子从后面的座位探出脑袋来说， 我不是在宣传咱们经历过的那些事儿吗？那些可是咱们的光荣事迹，怎么能说是胡说八道呢？ 安宗一看见那小子把脑袋伸过来，便压低了声音说， 你小子别有的没的都说出去，这帮小妞那是月灵姐的门徒，万一出事了，你自己去找那个金装淑女赔罪去，别赖我身上。 六子一听到他说到白月灵，眼睛蹭的一下亮了起来，一脸猥琐。 哎，别说，哎，我还真不知道老白有那么漂亮的亲戚，我靠，照我阅女无数的经验，此乃珍品中的极品呐、 你别给我瞎忽悠，我可告诉你啊，你小子阅个屁女我不关心，但是招子放亮点，你那点道行估计只有人家一个零头，你别给我不识好歹。更何况她是白毅的姑姑，咱们现在熟络喊声她姐，论辈分咱们都得喊她姨。我靠，难道你这变态对你家阿姨也会有这种贼心呢？ 安宗顺势拉住六子的衣领，差点把他整个人拽过来。六子傻笑着想要再说什么，这时那个遇见丧喜鬼煞的赵云云也探出脑袋，问他们这里有什么话谈了那么久。安宗一看人家姑娘家在，也不方便继续爆粗口，就笑嘻嘻地说， 没什么，你们继续讲故事吧。 顺便拍了拍六子的肩膀，还特别用足了力气作为对六子最后的警告。赵云云看了看他身边闭着眼睛打瞌睡的白毅，然后转头对他说， 那么小安哥也一起来说吧，白大哥好像睡熟了。 不了，车子开的本来就晃，有的坐我干嘛站着，你们继续吧，到站了喊我一声，我帮你们拿行李。 安宗摆了摆手，赵云云对他笑了笑，也缩回脑袋，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笑声又渐渐嘈杂起来。正准备塞上耳机也眯一会儿，不知什么时候醒过来的白毅摸着脸发话了， 到哪里了？ 安宗瞅了瞅外面的景色，发现已经出了市中心，到处都是黄灿灿的油菜花田，估计是到了城乡交界的地方，于是回答， 还没到，估计还得开一段时间。 安宗嗯了一声，稍微挪了一下身体，拧开矿泉水瓶子喝了几口，也不说话，看着窗户外面遍地的黄花，拉开了些窗户，风就那么灌了进来。不是很冷，前面的烦躁和嘈杂一扫而光，还有一股青草香飘进来，